乔家没有拿走那张照片，但是带走了那把枪。事到如今，他根本就没得选择。如果把枪和照片都留下，他怀疑这枪里的子弹下次就是出现在他脑子里了。他还有乔简，如果殃及到他弟，他会疯。可是现在怎么办？身上揣着把枪，乔家心里身上全是寒意，摸什么都一把汗，冰凉冰凉的。无意识地走了很长一段路，等乔家闻到熟悉的味道，才发觉自己竟然走到了那家以前他经常和郭林碰头的米粉店。以前一天到晚吃着东西，现在想想也很久没碰了，有点怀念那碗廉价米粉的味道。乔家进去点了一碗，一个人窝在角落里很慢地吃着，味道还是差不多，不过老板为了赚钱又去了不少配料，清汤寡水的，大概只剩下盐和味精了。他点了根烟，抽完的时候汤都凉了。乔家本来也不怎么饿，现在更彻底没了胃口，但是鬼使神差的就是不想走，索性守着这碗面一直呆坐着，直至外面的天色慢慢变得黑沉，连这店里的伙计都跟见鬼似的盯着他看了好几眼。 这个时间人民保姆应该下班了吧？ 乔家以前看见穿警服的都会绕开路走，就像他以前总是说的，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，警察是生来就带着味道的，不看见也能闻见。但是现在大街上再遇到哪怕不是警察，只是个车库的保安，他都会多看两眼，然后忍不住心里感慨一下，还是郭林穿警服比较顺眼。虽然那家伙穿制服的样子他一共也只见过几次而已，这世上没人会相信一个黑社会小混混会跟一个警察在一起，别说别人了，在这之前他自己都不信。不过如果他腰后面那把枪他要是使了，他跟郭林也就玩完了吧。脑子里想象了一下郭林知道他杀了驼子李之后的表情，乔家忍不住冷笑着摇摇头，到时候那位一身正气的警官还指不定要气成什么样，说不定会破口大骂，或者一脸恨铁不成钢地怒视着他。等他判了刑进了监狱，再痛心疾首地来数落他的不识好歹。刻意把郭林的形象勾勒得狰狞暴躁，乔家在意识到自己现在做的事儿简直无聊透顶之后，有点嫌弃地瞪了一眼汤面映衬的那张脸，烦躁地推到一边。但是接下来他总要有个打算。 暴风的命令不执行，后果可想而知，但是做了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不过暴风要对驼子里动手是出于什么原因呢？是为了他手上的生意，还是已经探听到了警方那边的口风？如果是前者，这事情还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，只要让暴风的人顶了驼子里的地位，他死不死也不是什么大事。 乔家无意识地又点了根烟，他捉摸不透暴风的心思，越想越觉得不太对劲儿。 暴风真要杀人，多的是可以用得上的人，何必找上我这种二把刀？不说别人，李岩手上没人命我都不信，明明有更稳妥的，拖我下水不是要抓我垫背，就是还有其他目的。要真要拿我做替死鬼，暴风就不怕我到局子里把什么都兜了，大家鱼死网破，我这人又有什么信义可言？还是暴风又在试探？ 老实说，乔家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暴风为什么对他有这么大兴趣，明明身边可以用的人大把大把的，老把注意力搁在他这种一脚都可以碾死的小人物身上，到底图什么呀？烦躁地把烟扔到地上，乔家站起来结了账打算走人，结果他出门的时候有人朝他撞了过来，下意识一避，他侧身的同时对方直接冲到了米线店的门柱上，这下撞得不轻，至少那人一时半会儿爬不起来。还没等乔家反应，就听见旁边此起彼伏的猫哥，然后一大帮子人上前来扶。乔家正想着 现在出来混的怎么都喜欢在自己名字里加个动物？就看见那个男人转过身，一边捂着脸，一边骂了一句：“ 妈的，你活腻了！” 这个猫哥乔家不认识，但是他旁边站着的那位他知道，跟猫还算半个同类，是黑豹。而站在黑豹左手边的，就是之前刚刚被他揍过一顿的费雷。这还真是冤家路窄。而站在黑豹和他对面的那个竟然也是个熟脸，他叫不上来名字，但是知道这人跟郭林有点交情，因为上次他为了乔简跟黑二起冲突，后来郭林去捞他的时候就是这人给他办的手续。乔家见到的这人是刘宇，刘宇扫到乔家的时候其实也觉得有点面熟，可是他一天到晚打交道的人实在是太多，根本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。而且这个档口他也没心思去研究个路人，今天他过来是为了抓人。 你再反抗我就算你拒捕我。 我呸，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事情跟我有关？警察也不能乱抓人吧。 开口的是那个刚才被叫做猫哥的男人，或者说那都称不上是男人，根本就是一个半大不小的小毛孩子。乔家皱了下眉，不知道这是哪一处，下一秒就听见另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 警察是肯定不会乱抓人的，老师没有教过你警察叔叔只会抓坏人吗？” 这声音就算乔家不转头也知道是谁，爱管闲事的警察他总共也没认识几个，是郭林。 我操，这是警匪开大会吗？ 郭林会走到这边，理由其实跟乔家有些相似，他也是有点怀念这边米线的味道，所以下班了过来想打包一份带回宿舍。谁知道刚过了路口就看见这边围了一堆人，走到跟前才看见刘宇也在。本来就剑拔弩张的两拨人听见郭林的打岔都看过去，刘宇皱了下眉：“ 你怎么来了？”“ 凑巧。” 无意多做解释，郭林直接挤到人堆里，发现是黑豹，玩味的一扬眉：“ 没想到这里熟人挺多的，就过来打招呼。” 刘宇以为郭林也是为了什么案子，本能地捍卫起自己的执法权。“ 先说好，这人是我的，其他你随便。” 他指的那个猫哥，对方不满的刚要开口，却被旁边的黑豹拦住。黑豹认识郭林，之前沈军带着他们几个扫了半个月的场子，其中好几家都是黑豹的地头。郭林对此笑了一下：“ 对我们警察来说，案件不管大小都要查，罪犯不管是谁都要抓，我们不挑。”“ 话可不是这么说，这里既不是警察局，也不是菜市场，不是什么都让你们说了算的。” 有胆子在这时候插嘴的人也不是没有，但能把话说得这么讨厌的，郭林也只认识一个。他探头往黑豹后面看过去，果然乔家凉凉地站在米线店的门口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黑豹也是这时候才发现乔家，他讶异地愣了一下：“ 哎，你也在？ 看见这帮警察对豹哥你这么不客气，连我都看不下去了。” 乔家从人群后面走到黑豹旁边，和费雷擦身而过的时候，后者表情阴郁地死死瞪了他一眼。刘宇并不清楚郭林和乔家的关系，事实上他根本没想起来乔家是谁，这种你来我往的口水仗从来都不是他擅长的。为了避免人越多越乱，他干脆从腰后直接掏出手铐：“ 先跟我回局里再说。” 那个猫哥躲避不及，一只手被铐了个正着，这下旁边的人都不干了，全都簇拥而上：“ 你们想干什么？ 妈的，放手，警察了不起啊？” 刘宇和郭林被围在中间，刘宇毫不客气地撩起外套，露出里边的枪套：“ 来啊，要不要试试看，是你们的头印还是我的枪印？” 这种电影里的台词让乔家忍不住笑了一下，郭林这几个警察朋友都挺有意思。不过下一刻他还是伸手拦住了刘宇：“ 这位警官，抓人也不是随便抓的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给人带上这东西不是需要那个什么批准逮捕书的吗？” 就算没有，我一样可以抓人。 那总要有个说法吧。 刘宇实在不知道乔家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，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他烦躁地挥开乔家的手。 我再警告你一次，不要挡路。警察办案，所有反抗我都当成拒捕处理。 那也要你先逮捕才有拒捕啊。总之要人可以，你先拿出那些应该拿出来的纸，现在这个社会警察也不能乱来。 乔家的闲事似乎是管定了，刘宇火大的正要偷枪，在旁边看到现在都没吭声的郭林突然拽住他。 今天就算了，他跑不掉。 你说什么？ 刘宇几乎是吼出来的，当街居人都带不回警局，他在这区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与他相比，郭林显得特别冷静，他安抚性地拍了拍刘宇的手背，然后转头交代那个猫哥， 这段时间你们都不要离开本市，不然我们会发通缉令。 警官慢走。